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31号，星期六，农历6月22。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迎来深冬奥成功6周年， 地铁4号线、9号线、13号线环境样本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南京公布本轮疫情源头。 中国代表团重登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榜首。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今天是北京深冬奥成功6周年的纪念日。截至目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3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的永久性设施已经基本完工。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今年10月完成改造。 10月8号到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将陆续组织15项测试活动，包括10项国际赛事、3项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使用39个场馆，这些场馆有哪些亮点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提出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在场馆建设方面做了贴心的设计。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明以首钢大跳台举例。 首钢大跳台它既不是正南北向，也不是正东西向，是因为我们监测了几年包括历史的风的数据和太阳运行的轨迹，考虑到运动员在哪个角度出发，在哪个时间段出发，最低限度的受到风的影响，并且不要受到旋光的影响。 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最大程度利用了2008年的奥运遗产，冰上场馆采用环保先进的制冷技术，雪上场馆传承自然山林理念，所有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所有场馆使用绿色能源，赛后利用计划贯穿场馆建设始终。 比如我使用的这个二氧化碳技术是首次在冬奥的冰上场馆的应用，碳排放很低，基本上不会产生这个温室气体。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除了硬件的支撑，软件的设计也是细致入微。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透露，他们正在组织编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支持手册。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编制了一个服务手册，涉及了我们整个服务行业的20多个业务部门。我们一些专家讲，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有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个指南性的东西，对我们未来冬残奥会的在服务保障方面起到了一个技术支撑。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对市政府以迎冬奥为契机推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和市体育局的负责人介绍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赛后将向大众开放，大家未来可以亲临现场体验。 另外，北京冬奥组委还将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等方面共同制定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本市将为每个冬奥会竞赛场馆配备公共卫生人员。 说到防疫，近期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蔓延，我国多地也发生了聚集性疫情。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到张家界景区，再到常德游船，疫情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截止到昨晚8点，全国已经有2个高风险地区和52个中风险地区。北京近日也新增了2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北京要求毫不松懈抓好暑期社会面防控，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交通场站要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目前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大家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防护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采访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来听报道。 与此前疫情不同，本轮疫情毒株为德尔塔。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贾磊介绍，德尔塔的传播速度快，对身体的适应力也比较强。 有广东省的数据是说，它的潜伏期在缩短，3-4天左右，病毒载量也会高很多倍。我们更是要时时刻刻做好防护，有的聚餐就不要去了哈。 目前正值暑期，正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什么样的场所是感染高风险场所呢？贾磊表示， 如果是密闭场所，你在里面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活动又特别剧烈，又没有戴好口罩，做好足够的防护措施的话，那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咱们出来游玩嘛，也是一是在密闭场所要戴好口罩，二是呢，我们还是要少去这些密闭场所。如果一定要去呢，我们可以选择人少一点的，这样的话也会更安全。尤其带着孩子，那么在吃饭之前，什么牌子的手消肯定也不如洗手效果是最好的。 这一轮出现的患者中，不少在感染前已经接种了疫苗，那接种疫苗还是否有效？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长卢丽回应， 接种疫苗一直都是我们预防传染病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没有哪一个疫苗会说是可以100%防护的。那实际上打完疫苗之后，可能是我只不能够预防感染，但是我可以预防它发展成为重症，或者是我可以预防死亡的发生。 卢丽表示，目前看来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死亡非常有效，但做不到100%的防护，仍需要配合做好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等。 根据防疫规定，本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如果需要出京，必须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市7月20号已经启动高中阶段，也就是15岁到17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8月初将启动初中阶段，也就是12岁到14岁人群的接种工作。请大家不要因为出游错过疫苗接种。 针对近期南京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接者，以及北京新增确诊病例曾在北京乘坐地铁出行的情况，京港地铁7月29号对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西直门站、北京南站、宣武门站进行全面消杀。 7月29号，京港地铁还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西直门站、北京南站、宣武门站进行环境采样核酸检测工作。采样位置主要涉及乘客手部频繁触摸部位，共约80处。目前环境采样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相关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北京地铁也针对9号线、13号线的94组列车进行了专项消杀，对涉及车站进行全面消毒，对涉及车辆以及北京站、宣武门站、西直门站、回龙观站、北京西站等1161处点位进行环境采样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7月20号到7月29号晚上12点，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84例。南京昨天首次通报本轮疫情源头。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介绍，目前已经完成了本次疫情52个相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序工作，都是德尔塔毒株。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高度同源，提示是同一个传播链。 本次疫情早期报告的南京禄口机场保洁员病例基因序列与7月10号从俄罗斯入境的 CA910 航班的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 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 CA910 航班的机舱清扫工作，完成后因为防护洗脱不规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员感染，进而在保洁员工之间扩散传播。由于保洁员工同时保障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因为接触保洁员或被污染的环境而感染。 CA910 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从莫斯科飞回国内。这个航班曾经有10次因为发现境外输入病例，总计69人被中国民航局执行熔断。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已经先后暂停国内航线运营和国际航线运营。 因疫情防控形势需要，从今天0点起，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暂停所有客运航班起降。 张家界所有景区景点从昨天开始关闭，所有居民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中共张家界市委旅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了致居留在张家界游客朋友们的一封信，信中表示，目前在张家界的游客离开张家界之前需要配合完成3次核酸检测。 包括凤凰古城、永顺县芙蓉镇、 18栋村在内，湖南、湘西各大景区也从昨天开始陆续暂停接待游客。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本市向驻京部队官兵及相关优抚对象制发电子拥军卡。北京市电子拥军卡的适用范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和文职人员。 现役军人和残疾军人可以凭北京市电子拥军卡免费乘坐北京市行政区划内的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等。文职人员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和电车。 申领电子拥军卡不需要前往线下网点，符合条件的申领人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自助办理。 奥运速递。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男子200米混合泳、羽毛球混双、女子蹦床和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总共收获4枚金牌，重登东京奥运会奖牌榜的榜首。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多个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女排对阵意大利也将成为焦点比赛。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刘金泽的报道。 昨天上午，游泳率先取得开门红。27岁的中国选手汪顺在自己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中，终于拿下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从昨天下午开始，中国运动员在羽毛球混双、女子蹦床和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均包揽了金银牌，三次同时升起了两面国旗，让中国红在这一天闪耀奥运赛场。今天，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首先休战两天后，中国优势项目举重今天将重燃战火。刚刚度过自己37岁生日的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81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方面，男双李俊慧、刘雨辰30号晚上2-0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闯入决赛，而31号将参加金牌的争夺战。2号种子陈静晨、贾一凡将出战女双的半决赛。而女单的半决赛当中，陈雨菲和何冰娇将争夺一个决赛席位，男单则将产生四强。中国女排今天则将迎来生死战，如果再负于意大利队，则将彻底出现无望。同样迎来生死战的还有中国的女子曲棍球队，如果想小组出线进入八强，中国队今天必须战胜小组最后一个对手新西兰队。今天晚上，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即将展开小组赛的争夺，苏炳添将迎来他的第一枪。 东京奥组委昨天公布，奥运相关人员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东京奥组委从7月1号开始，每天公布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增确诊病例，目前累计已有225例。 日本政府首相菅义伟昨天宣布，把紧急状态范围扩大到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和大阪府，期限是8月2号到31号。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推出权威访谈，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突破，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中国新闻网关注部分机构停止投放年利率超过24%的贷款产品。 北京青年报介绍，教育部明确9类学科类校外培训课。 新京报报道，北京11月选出4898名新一届区人大代表。 北京日报关注地铁11号线西段首列车下线。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早晨7:05开播。您将会听到北京名将马龙成为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卫冕第一人，市委市政府致电祝贺。 主播在线推迟到今天早晨7:35开播，您将听到多位专家回应新一轮德尔塔疫情该如何防护，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8月份安全风险提示。 近年来，随着电商物流迅猛发展，过度包装在一些领域有所反弹。 评论指出，过度包装现象屡禁不止，不可避免地造成垃圾增多和资源浪费，有悖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刹住过度包装之风，倡导绿色消费新风尚，法律法规怎样完善？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记者探访轨道交通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8号线剩余段和机场线西延等建设进展情况。非急救服务市场鱼龙混杂，市民质疑搜索引擎误导消费者。今天的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京城近期降雨频繁，今天可能还有雷阵雨天气。随着雨情减弱，昨天全都闭园的市属公园中，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和园博馆已经恢复对外开放，但是全市山区公园、林区景点和涉水景区仍然全都处于关闭的状态。 山区公园、林区景点以及涉水景区关闭期间，城区公园也将停办一切室外文体活动，并做好汛情预警、游客疏导和避险转移等工作。请大家合理安排周末的出行计划，避免进入山区、林区，确保人身安全。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4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阳光重现，预计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频繁降雨使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降旗时间是19:29，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于飞、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一栋楼两种产权性质，45户业主入住25年，何以一直拿不到房产证？ 我都70了，有可能等我死的时候这证也拿不下来。 小区管道改造后，居民家中反水严重，解决难折射三公一夜移交问题多。 我们家淹了3回，是比一次厉害，屋里水得过脚面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大兴区西红门镇福星花园小区的通达楼，这栋楼交付20多年，业主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而由此带来一系列麻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记者姚百言、邢一鸣进行调查，来听报道。 我都70了，有可能等我死的时候这证也拿不下来。 业主李大爷是福星花园小区通达楼的业主，他站在楼前抬头看着这栋楼房，满脸都是无奈。入住25年，一直没有拿到房产证，成为了他现在最大的心病。福星花园小区一共有27栋居民楼，通达楼是其中的一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有45户。这45户房屋又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安置房，另外一种是商品房。业主们表示，和李大爷家一样，其余44户无一例外都没有房产证。业主马女士说：“ 99年买的，买的时候。”卖咱们房子就说给咱们卖了这钱交给政府，这钱就给办房产本。到如今 也没见着。 通达楼业主告诉记者，事实上通达楼是整个福星花园小区唯一一栋没有房产证的居民楼。 他们都有正常手续，都卖的楼，别的楼都正常，就这楼不正常。 业主刘先生向记者展示着自己的商品房购房合同，他说买房的时候开发商曾表示很快能办理房产证，但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买这房子的时候是不是他给的这一购房合同吗？买完了告诉说你拿着等着吧，等这个我们把这手续办了就直接就给我们房产证， 换成房产本的。 因为业主们没有房产证，通达楼享受的待遇与其他居民楼也不一样。业主给记者举例说， 物业没人管，如果自己要不组织抽大粪，就是粪便就一地了就。 这不是现在这旧楼不是给改造吗？哎，到现在呢又没有我们了，黑名单了。 在采访中，业主们多次表示，由于没有房产证，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迫切需要房产证。那为什么整个福星花园小区只有通达楼这一栋楼没有房产证？问题究竟卡在哪儿？记者致电通达楼开发商北京市通达房地产开发建设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业主们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责任并不在开发商。 我们现有的资料是我们在96年花了50万向在西红门镇政府买的地，西红门镇政府土地他呢没有给我们办土地分割，他的土地证下来以后他没有给这个楼土地分割，所以造成这个楼居民没有办法，开发商也没有获得产权证，所以居民就获得不了产权证。 那么业主们究竟什么时候能拿到房产证？这位工作人员说，已经将相关材料交给西红门镇政府，想了解情况可以向西红门镇政府咨询。 我认为你应该问那个，如果你为了了解这个情况的这个具体情况，你先问这个西红门镇政府规划科。 而就通达楼业主无法办理产权证一事，记者也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求证核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就是说那个通达楼所占土地签署的合同为西红门镇政府与开发商签订的占地合同而非土地出让合同，该片土地未经过征地及土地上市，目前通达楼所占土地为嫡系土地，属于小产权房，所以你得问属地政府。 记者在通达楼采访时，西红门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记者就办理房产证一事进行询问，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会给出答复，但是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不过福星花园属地福星花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称，他们曾向西红门镇政府了解过相关情况。 这个职能科室跟我们解释的是，因为这个楼的情况太复杂了，如果他是说纯拆迁安置，可能也有一些说法，但是这个楼是又有拆迁安置又有买卖，就是从政策上来讲我们都不知道能往哪个上头靠， 所以就是咱们跟西红门镇政府这边沟通的结果，这个性质不同，所以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归靠的条例。 也不全是，主要是他前期开发的土地手续有问题。 那么按照工作人员所说，一栋房屋有两种产权，影响了通达楼的房产证办理，这一说法是否能站得住脚？房地产领域律师杜月平表示， 政府是推诿了，一栋楼有两种装修的房子，第一是它原先在起点上在初中上是不是违法，初中上违法了，初八就违法了，那就改正，那就补钱还是补手续，不能因为一栋楼有两种性质的房屋就不能办产权证，这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这一说法不能站住脚，那么根据多个部门的说法，办理房产证是卡在土地性质上，西红门镇政府到底能否突破这一难题？20多年过去了，手续还能否办理？通达楼业主说，他们期待着镇政府的回答。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市民张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住在朝阳区南磨坊街道东郊社区铁西小区。由于房屋老旧，张先生居住的又是半地下室，家里一直没有下水设施。最近社区进行上下水管道改造，施工方承诺张先生家的下水通道可以正常使用了，可没想到改造后半地下住户家内反水严重。 因为我们家淹了3回，是比一次厉害，屋里水得过脚面了。 都是从马桶反上来的吗？ 对。 那就都是污水是吗？ 没错，是污水。